国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与冬奥会相关的消息。为纪念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10周年，迎接2022年冬奥会，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理委员会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运18景。昨天北京奥林匹克公园18景正式发布，包括鸟巢圆梦、水韵方圆、奥塔流云等等。北京团市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近日在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广场举行传承2008奥运会、建功2022冬奥会北京志愿者再行动主题活动。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达到413.7万人，与10年前相比，志愿者的人数上涨了243万。北京冬奥组委近日推出了9款纪念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限量版特许商品，包括2枚徽章、1枚纯银纪念章、1枚铜镀金纪念章、1套笔记本套装、1枚纪念封、2本邮册和1套邮折。为纪念北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经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批准，中国邮政集团会同萨马兰奇基金会发行了2本纪念邮册和1套纪念邮折。接下来关注展览。由北京扇子艺术协会主办的第3届扇子文化艺术展昨天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开展。展览结合制扇艺术、竹刻艺术、扇面艺术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展出成扇作品200多把，以及多位文化界名人创作的扇面作品。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5号。北京当代艺术展将于本月31号在农业展览馆开展。讲座《北京地名的特点和文化价值》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图书馆开讲。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将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今年夏天的热浪让不少国家的人们苦不堪言。英国一项最新的研究表示，如果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未来热带、亚热带地区以及美国、欧洲等地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将会持续上升。对于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而言，回家路漫漫难免让人精疲力竭。一种计时收费的睡眠舱因此出现在英国东伦敦肖尔迪奇地区。这种睡眠舱每间都配备了床、寝具、床头小桌、眼罩和耳机，光线昏暗，充满了薰衣草香氛味道。顾客只要支付18英镑，就能在睡眠舱不受打扰的休息1个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演绎江湖由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特约播出。8月15号到8月26号，话剧《北新桥的海眼》将在鼓楼西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二人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购票查询大麦网。 说横空出世也好，说早有苗头也罢，《延禧攻略》都无疑是今夏最火爆的电视剧之一。也就是近段时间开始，哎，你看《延禧攻略》了吗？成为人们新晋的社交用语，并且啊，伴随着该剧剧情的持续展开，《延禧攻略》的话题热度可谓是居高不下。如果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延禧攻略》这部讲述清朝乾隆后宫的剧集可以说是数十台大戏的混编了。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聚焦热门电视剧《延禧攻略》。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春熙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肯定是围绕着延禧攻略展开的。不过呢最近呢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好事儿，对不对？ 对。 一会儿给大家发糖，哎，没糖是吧？ 发点烟，不是，也不能发烟。 就发点演出票啊。 啊，对，然后带着大家伙一块去看看剧呀、啊、是吧。 哎，对，这不昨天晚上就有这么一个进剧场的活动。昨天晚上呢原创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在北京保利剧院成功首演了。我们演艺群英会观剧团呢带着前期招募的大小观众朋友到现场观剧，并且探访了后台，进行了一场奇妙的科学冒险之旅。接下来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来听听大家观剧之后的感受如何呢？ 好看，它是以一种特别新颖的形式展现了一些科技的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我之前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舞台上又冒烟又闪电的，特别的神奇。 我觉得非常的新颖吧，就之前我也看过一些舞台剧，但从来没有看过能把这个实验搬上舞台的，能给我们一种好像我们也在跟他一起实验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方式的舞台剧， 台上台下的互动也特别多，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一个， 特别震撼。然后尤其是那个乒乓球中的那个大桶里然后爆炸那个时候， 就那个特斯拉有一个光环，它是可以在无线架子和特斯拉光环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能引发闪电，我觉得这个非常震撼。 因为我们之前语文好像有一篇文章叫做灰尘的作用，然后我发现跟这个实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本来我对这个其实不太理解，然后遇到这个实验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课本上那些就说的都很死板，这个呢就是通过一个话剧 然后还有实验过程，告诉我们就是原理，然后还有实验的结果。 我们还接受了特殊待遇，我们参观了后台，后台特别的大，而且看到还有一些默默为舞台上工作的幕后人员， 很有意思。这个舞台剧也没有一味的只给我们做实验，它是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法把这个原理给讲了出来。 喜欢，我平时还挺喜欢科学的，今年8岁，我上2年级，看得懂1/4.9%。 太棒了，真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有趣的这个科学舞台剧，不仅是孩子受益，大人也特别的受益，他就可以理论联系实际， 非常成功。整个演出的当中的时候，我也会穿插跟他去讲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毕竟孩子还小，他对这个虽然有一点懵懂的知识，对他来说一个比上课更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深入浅出的，也非常形象生动。 我是第一次看这种把实验搬到舞台上的儿童剧，确实很新颖，内容丰富，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科学的大门，让他们对科学能更感兴趣。主创人员确实用了心，能把科学实验跟儿童剧的剧情结合在一块儿。这个科学实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但是主创人员把安全性、趣味性还有故事性结合得非常好， 把实验室搬到舞台上了，很巧妙、很生动的去让这么小的孩子就能早早的就能了解这些我们生活中现实就能感受到的东西。平时的话，你可能一些解不开的谜呀、在这儿就解开了，孩子们有一种冲动，回家我要实验那个炸乒乓球的那个，很神奇，挺好的，非常棒，记忆特别深刻。 也确实感谢咱们八七六演情会能为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优秀的儿童剧。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咱们接下来书归正传，说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每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比如说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啊、热映的电影啊什么的哈。 对、而且呢，就是前几年可能我们一说到电视剧，最火的、最热的都是大女主的电视剧哈。 对 对，但咱们前段时间，包括今年上半年，咱们也盘点了，似乎好像大女主的那个风有点刮过去了。 对呀、就她一人。而你说别的人也表现不出来，那我们演这戏干嘛？也挣不着钱，不演了，走人。 这是什么态度呀？这个句子，主要是觉得可能这个大女主的这个电视剧有点凉凉的感觉啊。 对，就是因为之前前两年拍的太多了，而且一拍呀，都是60-70集、70-80集，听说有的没上映呢，还100多集、90多集吧，反正 对， 特别的长。 可是 啊， 没想到正在我们说这个大女主戏凉凉的时候，有一部戏出现了， 横空出世啊。 对，似乎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没错，就是现在正在热播当中的《延禧攻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一起来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聊一聊这《延禧攻略》这爆款是怎么就诞生了呢。 我们来请出编剧杜欣，欢迎杜欣。 Hello， 大家晚上好。 对，我觉得请到了这个同为编剧的一位编剧哈。 对， 可以帮忙客观的分析分析，他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点赞，他不好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去这个 吐槽嘛， 吐槽一下哈。因为毕竟可能于正的剧呢，之前就很多种声音啊，咱们也可以客观的来聊一聊。 对，先来给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我们提出来的，爽提出来的大女主这个剧啊，这个范儿的剧为什么到现在又热上了啊？ 之前的话呢，我们说起大女主这个戏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了，就比如说之前火的甄嬛传呐、或者是三生三世这种，一般的话不管拍多少集，它的一个模式就是前半段憋屈，然后受气，然后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开始开挂呀、复仇啊、秋后算账啊，大概是就这种套路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再看以后的那个，就是大家翻以前的大女主戏再来看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都是直接就是去从后半节开始看，就是从他就是开始开挂或者开始厉害了之后的那个爽的部分开始。 然后呢，可能大家就是对于前面那个慢节奏的进入和这个看他逐渐成长的这个过程，还有那种受伤啊，被什么情感上的伤害啊，这种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然后刚刚好呢，就是这个《延禧攻略》这一次就等于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女主首先她就不是一个白莲花了，就她就不是一个懵懂无知，然后带着一个小白兔的一个形象出现。 她是大灰狼， 就叫做现在叫做黑莲花嘛。嗯，就是说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在很多之前的戏里都有看过这样的角色设定，就她带着一个复仇的目的，或者是我们会逐渐的随着剧情的推进，然后去闪回交代一些他的一些前情啊，或者是去追查一些，就这个设置其实是我们说并不是特殊，是其实很常见，但一般的是出现在男性角色身上。 嗯， 就是我们的看过的很多的戏，他可能 王子复仇记， 对对，就都是出现在男性角色身上。那就一个女性角色从一开始就并不单纯，而且呢他就没有省略了他委屈受气的过程，因为他就坑点谁都怼嘛，就是他就有一个一边怼然后一边还发糖，不管是我们现在说的帝后 CP， 就是不管是这个皇帝和这个皇后，还是说现在的女主角跟这个富察傅恒两个人之间，就是一边怼着一边发着糖，就是这个走的是一个我们说的叫爽文路线了。 嗯， 就是 另外一 看网络小说，对对对，看小说的大就是看网络小说的应该就都知道什么叫爽文，就是你看着爽，就是 这么直白， 对，就没有受气的过程，然后每一下就是谁要弄我，我就是要就是什么以牙还牙什么之类的，这个的话就等于说是突破了大家对于一个大女主戏的一个期待。我的朋友圈里就是有一些小姐妹的微信群啊什么的，就特别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风已经吹得不一样了。刚开始大家说那个最近延禧攻略好像还挺火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小姐妹说啊好啊，那我去看一看，然后翻一翻啊是于正的戏啊，那我不看了。然后呢 直接 pass 了是吗？ 过了两天以后，然后又有一个女孩说哎呀不知道最近该看些什么呀，然后这个说于正戏不看的女孩跳出来了，说我看了那个两集延禧攻略居然还挺好看。 因为主要她的小姐妹群都是编剧 哦，对 对，有一些是编剧，也有一些是那个就是一直是看比如韩剧或者是美剧，就等于说相对来说她的电视剧的审美的要求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我看到他们这个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有一种至于吗？于正的戏能好到哪里去？ 对对对，其实之前啊，因为于正的这个剧啊，真是褒贬不一，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是真不喜欢。 嗯、 而且呢，还有一阵儿说他抄袭，对吧？嗯、跟全阿姨就开始 对 簿公堂嘛。但是其实人家真是，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内地做编剧，我觉得呀、啊，有点旗鼓相当了。当然说的可能夸大了一点啊，就跟琼瑶阿姨相比，因为毕竟是那么多的剧也是火爆了全国嘛，对吧？ 嗯、 那你是如何看待？在于正这个编剧的呢？ 这个戏就我们先说这个戏啊，就是这个戏其实是让我有一些意外的，就是因为他如果不说是于正戏的话呢，我其实可能不太会往那个方向去想，因为无论是审美，就他整体的 一个他的阿宝色没有了， 对对对、嗯、阿宝色没有变成了莫兰迪色嘛， 对对对， 然后呢无论是这个方面的审美，还是他的这种就是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啊，还有什么的，其实都是有一点儿让我意外的。但是呢，想一想，其实合理。因为呢，作为于正来说的话，他在前期的那么多的作品当中，他已经某种程度上他是博出位也好，还是就是从一个比较功利或者是世俗的角度来说吧，就这个编剧或者这个制作人他已经出来了，他已经立住了，所以呢他没有必要再为了去争一个什么样的咖位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再去做一个什么戏。那么可能我们善意的去揣测于正老师的现在想法，就是名也有了，利也有了，那这个接下来他要做的可能就是潜心去经营一部有口碑的一个好的作品、 嗯、 就这个就像很多女明星其实现在也是走这种路线啊，一出来黑红黑红的，然后我先博 主要的关注度和流量、然后当我有了足够的资本之后，我再说我去演好的作品，或者是我再去潜心的研究走艺术路线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值得很多其他的编剧来学习的。就哪怕退一万步说吧，就是他最开始是抄袭，或者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 啊，就是无论是说抄袭还是说黑红就是这样起家，但是呢你到了自己手里握有一定的资源或者是话语权的时候，然后可以去转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的创作模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鼓励的啊。就是当然前面的很多这个那个黑历史的事情我们不能忘记啊，可是就单就这一部戏来说的话呢，就是目前来看觉得于正老师可以叫于正老师了， 可以 对，然后就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很多的无论是选角还是审美还是一些发行营销策略上，现在都还算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对、或者说于正其实他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就我们抛开他就是其他的一些负面的新闻不说哈，就他之前做的什么宫锁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剧、就他每次还是能引领大家审美，就前几年大家就喜欢那种女主傻白甜，然后她的所有的开挂都是因为被动的，都是比如说别人害了她，她没办法要去反击的。而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包括网络文学，然后包括很多的风向都转为其实女人当自强嘛，就是说女主整个这个套路就是我主动去复仇的，我不是被谁害了，不是，当然被害是肯定是前提， 对对，但是她不再是一个 被迫去复仇， 对对，而且并且还非常有心眼儿，就是都双商比较高。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看题材能看出于正，他不一定非常有创新性，但他反应非常快。 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说的《宫》和《步步惊心》，然后还有现在所说的就是，像《延禧攻略》和还没有播出的另一部大戏，就是这个都是有一点像是，因为他动作比别人快。所以他就站住了一个转折点的一个拐点上。 对， 而且我觉得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你不觉得吗？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爽就说，哎呀，从去年大概到今年上半年好像这种大女主戏基本就没有，然后就是反正各种类型的剧吧，纷至沓来，什么类型都有，大家一看也那么回事儿，好像也没有特别吸引大家眼球的。结果到年终的时候出了这么一部剧，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说明大女主戏其实一直都有市场，然后因为上半年这个题材没出来什么好的戏，所以观众都憋坏了。 对，而且对他有一个很明显的风向，我记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的时候，然后他是前半段杨幂就又当凡人呐、又什么的，是很憋屈的。然后你明显能感觉到网络热搜什么时候开始多的，就是杨幂回到了天庭之后开始去复仇了。当年什么挖他眼球的，他把人家给摘回来了，然后这些当年欺负过他的，就是你明显感觉到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喜欢爽文的这个风向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观众就开始爽了。 对、 你看看咱这部剧上来好像那个女主就 对就 抽人嘴巴子， 他就现在就保持着一个节奏，就是基本上两三集三四集就是弄死一个， 每集好像都得有一个人头落下。 他就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了，就打的怪越来越高级，然后逐渐的去接近真相嘛。这个其实从剧作上来说的话，他并没有跳脱出固有的我们的一些模式和套路和一些东西，只不过 开挂， 对，他把很多的就变成了一个叫做大集合，就他把很多的就是受观众喜爱的一些设置，他有嫁接有移植，然后有去比较好的整合在了一起，然后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戏。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质量不差，就是无论是从剧本上来说，还是说那个在就是美术和各方面的服饰啊什么的，也是足够可以拿出来就近几年的戏当中让人拿出来夸一夸，说是一部良心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对，有很多的朋友网上就聊就问说，哎，你觉得这部剧为什么能成功啊？为什么和其他剧到底哪儿不一样啊？也有网友就回复说，这部剧和之前我们看到的宫斗剧哪儿哪儿都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所有的配置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戏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不说它，不用去单独的讨论它作为一个剧的一些价值什么的，就是我整体来说它是一个运作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文化产业商品，就是它从前期的一些拍摄筹备，然后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放出来的整个的不同的阶段，然后怎样都去引领出它的这样的一个热潮，然后变成了一个可能年度的爆款，它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精心的铺陈和规划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看待《延禧攻略》这款爆款的诞生的哈，我们也分析分析原因。其实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话题的裂变，比如说它的精良的制作，比如说它的全民追剧的方式等等等等哈，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呢和大家来继续分享。那既然说到了这部剧，咱们也提前，也不能说提前了，也来分享分享剧中好听的歌曲和音乐。其实主题曲看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听，并不是特别的推荐，我们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插曲吧，红墙叹。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稍后见。 紫衿为红墙，青为锁曲梁，断垣吐夕阳，一折旧梦凉。枯叶掩梳妆，谁念秋风凉，怎知流光是年华。独身期盼重门深锁，羞得雨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盼与他共剪烛西窗下，叹君正此时与谁结鸳鸯，国父总无常，为心难计量，怎奈痴情太痴狂。独身期盼重门深锁，羞得雨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

是成为了爆款，真的就成为了一个大女主戏的新的突破，还是说可能旧汤换些这个新盆儿，然后、哎，只是说这个再往前推了一小步呢？这个我们也来一块儿啊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们也要用数字说话哈、因为今天呢，我看到朋友圈当中，我有朋友是里边演皇后。秦岚的经纪人， 秦岚的经纪人、啊， 对，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延禧攻略》的一张海报，然后写的是《延禧攻略》，点击网络点击突破了40亿。 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的概念 啊？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是按照。他现在才播出不过半嘛，因为呢说是要做70集，然后现在也才刚刚10几不到20，对、 哦， 然后呢，所以呢到了中段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不断的他会吸引很多新的观众进来，估计他可能中段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希望破个100亿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就是属于超级流量了，就是他引爆了一个、就等于夏季的一个很大的话题， 关雎热潮呗。 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这么说就好像在这个行业当中很有可能除了于正或者是其他的，比如我们说正午阳光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有限的几家公司或者制片人之外，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很难办得到。因为从第一点上来说的话，在选角上也许就不会做到这么的去贴合和自如，就因为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于正非常有资本，他首先第一步就是用他的名气来吸引这个戏的第一批的观众，然后而不是说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说的电视剧和网剧，我们来靠演员，我们来靠这个大女主，一般都是我们所说的流量的明星来演嘛，比如赵丽颖或者杨幂或者是这个杨颖或者、就是、 之前的孙俪， 对对，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大女主的戏一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演员，可是呢于正戏就是他一贯的都是会启用一些新人 和，对对对对对，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于正卖的就是自己啊，就是对于于正来说最大的招牌是他的名字，而不在于他用什么演员，就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这给了他一个足够的自由度，可以去选择更加契合这个角色形象和年龄或者是什么样的演员，而不用局限于这个他的资历和他的，并且一般来说这种演员性价比也很高，就他可能不需要，就他可以花更多的经费去到这个制作环节上，就比如说他的服装还有他的这种舞美啊还有场景啊，他可以就他的预算可以更高，就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是等于于正用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招牌保证了他的这个戏的整体的质量和他的一些钱可以花在刀刃上的一些部分。那接下来的话靠的就是第一批来了之后大家都是抱着一种我要黑你，我要吐槽，就是看看你这次能就是玩出什么花样来，结果大家发现居然没有槽点，居然还挺好看。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大家本身的期待就是很低的，就可能心理上比如说满分， 对，你说这一点对，因为期待低所以反而热情高， 心理上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已经抱着豆瓣给你打2颗星的一个准备就去看这个戏了，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挺好看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因为是这样，时下基本上热播剧我都会先开个我至少看半集，就是有一些很难看的可能我看半集，还不错的可能看个2集，那作为编剧来说的话你知道后续的发展是怎么样的话，那可能就可以放一放了。但是这一部戏的话我是属于哎，我看完第一集之后觉得哎还不错，然后看看第二集又演了些什么，就是这个让你的就是你的惊喜会乘以2或者是有的时候乘以3，这个时候就是引爆的话题就可以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刚刚开始播出之后它的这个宣传就开始主打，就是我们这次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已经升级了，我们的这个颜色我们的包括它里面有一些关于那个满人的一些着装传统，就一耳戴三钱啊、然后还有服装什么的，就是这种宣传方式就等于它 不走明星，就是不走这个演员的话题，不招这个明星的粉丝来帮你做这个推广，而是从这个戏本身，就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扯出来了。就同样的这种宣传方式其实之前也有，就比如说像那个绣春刀那部电影第一部的时候刚上映，然后宣发方宣传的是那个锦衣卫的那个飞鱼服，就那个制式什么图案什么的，就发了一堆的那种微博。但问题是在于，因为那部戏就是最开始因为导演也不太行，然后就是整个的没有什么关注度，所以呢就他宣传飞鱼服大家也不会去讨论或者转发。可是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一部戏《延禧攻略》，它从这种美术角度去做宣传的时候，因为有前期于妈啊、于正的这个就先天的粉丝的一个人群，然后再加上他因为这种口碑反弹所造成的一个关注度，这个时候再推出一些自我营销显得很有文化的这个部分的话题的时候，就显得好像很就高级了很多，就跟那些其他的已经泛滥了的网台的什么玄幻或者古装戏就不一样了起来。就这个其实各方面是做的是很高明的。 嗯， 然后才到就是关于就是演员到底怎么样，然后角色设置啊什么的，去引领这些就是整个话题热点还有舆论的这种导向。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来水了， 嗯， 就是喜欢上这个戏之后，大家自然的会去帮他做宣传啊，去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是引爆一个口碑热潮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就逐渐的 就形成了， 对对，就形成、嗯、它就现在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来夸，所以它就会吸引很多粉，然后呢并且因为这个戏其实本身品质不差， 嗯， 确实是有它独特的然后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会让更多的就是会让更多的观众去关注到他。当然也有很多就像刚才爽爽也说，就是喜欢白莲花女主类型的观众， 嗯， 可能就慢慢的就流失掉了。 对，我们有个编辑、嗯、就是他是平常特别善良然后也很单纯的那种、 嗯、 他就说，因为前几天我们在约这部剧的演员嘛，现在很多都在戏上， 嗯， 然后他说我就没觉得这个戏好到哪去，我说怎么了，看前几集女主角都在干什么呀，见谁怼谁，见谁杀谁，这还是女主角吗？我说你喜欢哪种？我觉得女主角要善良啊。 一句话就把这句否了，你知道吗？ 他可能喜欢那种，确实喜欢白莲花类型的、嗯、就是女主角很善良、 嗯、 她为什么会黑化，就包括《甄嬛传》， 嗯， 最开始那多善良一个小姑娘， 对，就给她一个理由， 对， 然后让观众去感同身受， 后来是 ABCDEF 全都害她、 嗯、 她也不曾存着害人之心，但是呢每次都是被迫的去反击，可能有一部分是这种粉丝，对吧、 嗯、对对、 嗯、 那正好咱也就说说演员的配置吧、 嗯、 这我觉得也是这部剧形成爆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亮点、 嗯、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过，说于正的剧一般的都会选择一些新人演员、 嗯、 对吧，因为大家对他也不熟悉，也充满了期待，二一个好使还便宜，当然为什么不用。那这女主是从哪儿横空出世来的呀？ 这个女主其实已经就我看了一些她之前演的其他的戏， 我也看过。 来， 我告诉你，之前大概那么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妈呢就说，哎，你给我挑个电视剧吧，没事在家我就追剧。我说那要现在热播的吗？不，热播的我赶不上，为什么呀？因为我还得等。我想看一部，比如说五六十集，我一气儿两三天能看完。我妈行，我给你找，随便我就在爱奇艺里我就给她找了一部， 嗯， 找了一部完了以后。正好其中的一个算女三也不是女四，就是 时装戏吗？ 不是，就是年代戏、 啊、年代戏， 民国戏、 嗯、 民国戏、 嗯嗯、 然后她在里边就是一个女三或女四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部戏的女主啊、 嗯、 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吴谨言， 哦，吴谨言、嗯、 你要记住这个名字，后面她叫贵了、 啊、现在身价已经翻了不知几番了。 对， 然后她在剧中扮演一个什么呢，就是天天去勾引男主，天天去给这女主使绊，然后就她使的那些方法说的那些话，我都觉得这个编剧，当然肯定是编剧写的、 嗯、 我觉得编剧脑子进水了。而她演的也挺二的，你知道吗，就特别愣，特别用劲儿。 对对对， 然后呢还穿的特别美美的，因为她其实挺漂亮的、 嗯、 身材特别好、 嗯、 又是年代剧民国剧，所以她穿的都是一身一身特别漂亮的旗袍。 嗯， 嗯， 嗯， 但是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这《延禧攻略》一出来大海报，嗯，这不是那个剧的那 小女配角吗？ 嗯， 我说啊，这于正怎么选她呀？我就没了兴趣 啊。但是看那个剧的人还是比对比这个剧的体量还是要少很多， 那是， 或者是看那个剧和看这个剧的人群不是一批， 对对 对, 对, 对， 就观众群体是不一样的， 受众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对，他这个戏的好处是好在。我至今到现在除了一两个那种不太重要的丫鬟角色有一点点觉得整容痕迹有一点明显之外，这个戏几乎外形长相都比较自然，就是能看得到对主要的几个角色，像秦岚啊、佘诗曼啊，然后高皇后的那个演员谭卓呀，这个演员我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就几个丫鬟什么的这种角色，看上去都还就是没有让人有突兀的感觉，然后跟它的整体的一些色调啊什么，它现在饱和度整体比较低嘛，就是莫兰迪色系，然后跟就是这种清淡的长相和它现在的整体的风格都还比较吻合， 对， 嗯，然后女主角主要就是你看她这张脸，就是。清淡的一个就宫廷戏的一张标准脸啊。 嗯， 然后呢，并且他也能够演出那种就是角色要求的一些古灵精怪或者脑子转得很快的一些感觉。 嗯， 就整体上来说，就是大女主选的是这样的一个戏，她戏份很吃重，然后并且发挥的还不错。然后其他的重要角色，然后选择的都是并不大红，但是发挥非常稳定，然后性价比又很高的演员。比如说像秦岚跟佘诗曼这种的话，就这两个角色的选角，我觉得都不意外，因为呢，就是其他的清宫戏或者是古装戏也会就是有这个水平的选角，但是选到谭卓这个，我是觉得其实是挺厉害。厉害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谭卓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就是我不是药神那个戏里面的，就是跳 女 主，对，因为只有她一个女性 角色，对，只有一个女 的，就是她是那个角色。然后，但是她之前的话呢，就是我知道这个演员的时候是《如梦之梦》的时候，她所演的是许晴那个角色的青年，就是一个青楼妓女的那么一个角色。就是我是通过那个戏，然后知道了这个演员，然后我觉得，所以她在我心目当中的定位一直是舞台剧演员，然后并且能力很强，然后表现力也很强什么的，就是他在我心中是一个比较位置还算挺高的，所以当他出现在这个戏里面来说，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呢，我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于正的品味，就是，而且就是他接这个戏的话，应该相对比较便宜。 对，那时候《药神》都还没有上映， 对， 就正好《延禧攻略》是在《药神》火了之后， 对， 然后去火，因为《药神》它有一个跳钢管舞的一个场景嘛， 对，对， 然后当时就很多人在讨论说，谭卓怎么能跳得这么好？ 嗯，然后他应该是在接这个《延禧攻略》这部戏的时候，他还并没有作为一个影视演员出现在就是大家的视野当中， 对， 所以就是那会儿应该是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超高， 对，然后并且呢，他演的这个高贵妃的这个形象，有一些人会批评他啦，就是说觉得太跋扈，就是 太咄咄逼人了， 对对对，就是他演的有点 但反派就容易出彩儿啊， 对 不对？ 这个角色其实这个等于是一些编剧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能谈到这个戏的不足和缺点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的话不怪他。就是但是他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所他自己的一些就是文章，他写的一些豆瓣的一些评论啊什么的，可以看出他是有对这个角色下了一些功夫的，就是去为他设置一些特定的肢体语言的动作，以及去怎样分析这个角色的一些心理啊什么的。当然这个角色可以剧透吗？这角色已经下线了。 已经下了几天了。 对，这个角色已经领便当了。 而 且就是他下线之后，我看弹幕经常有人说什么高贵妃下线的第四天想你，第三天， 对，就 是用的 已经下线了， 用的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那个经典的网络语句。 对，他这个角就是他的每一个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设置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让人比较惊喜的部分。或者比如说像那个聂远的这个乾隆， 啊， 就是 满点，就是这个槽点和就是毒舌能力 比较多， 就是、满级。就像刚才就是听的那个红墙的那个插曲， 嗯嗯， 那个是出现在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某一个新入宫的一个贵人，还是一个什么才人，就是要勾引皇帝，然后故意半夜出现在御花园就唱歌，说这是自己做的什么的。就是按照以前的这首宫廷戏，是不是皇帝就比如说像《甄嬛传》，皇帝肯定动心了。然后今天晚上就带你走或者是 对 之类的。但是呢那个聂远的这个皇帝乾隆就说那个你喜欢唱啊，你喜欢唱的话你就唱到天亮，然后就专门找一人看着你 就亮那儿了， 对，你就唱不到天亮不准停，然后就人就走了。 所以为什么叫爽文也看到，就这里很有那种复仇的快感， 就是反套路，就是反套路、 哦、 就是他从这个皇帝一出场的第一场戏就是选妃的时候就是在吐槽，就是说你这个风今天风挺大，你站着不容易，或者是你是不是一天得吃五顿饭，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其实契合了现在的一个当下风，大家喜欢发弹幕嘛， 嗯， 就是说就是喜欢吐槽你，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去点亮他什么的，然后这个的话再加上也很符合乾隆历史上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喜欢盖章、 啊、 喜欢发评论， 对对对， 然后喜欢 一天做好几首诗，然后一辈子留下好几百首，没有人 几万几万，对、 哦、对，好几万首、 嗯、对，都非常平庸是吧，就是这个也符合就是大家心目当中乾隆的某种印象，所以呢就是他就把很多的角色形象，就是帝王的，然后还有这种贵妃的，还有皇后的，或者是以前的话我们心目当中觉得皇后就是坏人， 嗯 嗯，因为他就是觉得要争宠什么的，但是反而不是，这部戏里面就是反而是皇后是贤良淑德，然后 谁都爱她， 白月光，对、哦、然后跟皇帝感情又很好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可讨论的点，就是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角色可以去喜欢， 对， 就是这样的话就引爆，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的有那个角色分析不是说构建出来了一个完整的清宫宇宙嘛，就是综合分析步步惊心、还珠格格啊，什么甄嬛传，还有延禧攻略，一堆的戏放在一块儿，然后就说这个角色以后成了那个谁，然后还有这个哪个角色以后就是谁谁谁的妈妈什么这种的，就是这个是属于很多带话题带节奏的一些公众号啊，或者是那种狂热的电视剧粉丝，就他就已经让这个戏把它拉到了一个就是另一个高度，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现象级啊、嗯，就成了一个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关键词。 不过说起这个倒是有一个细节哈、啊嗯、就是说你像之前琅琊榜成爆款的时候也是大家特别喜欢剧中的 CP， 嗯， 这个真不是男女主角，而是、嗯就是那几个 对男性角色， 胡歌，然后还有那个谁，就他们这三个男性角色，然后觉得这 couple 就感觉特别的好哈、啊。 嗯， 其实这个剧的很多的，咱们说 couple 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之前讨论最多的就是帝后的这对 CP， 嗯， 就皇上跟皇后，因为很多人也是就现在网络传播嘛，一看说哎呦怎么演的皇后这么好，开始查，一查发现历史上富察皇后的确是这样的， 就是个好人， 百家讲坛， 对，而且百家讲坛也讲了。历史上乾隆的确是因为这个皇后的去世特别的伤心，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再让就是女人留宿过他的宫殿还是什么的、 哦嗯、 这个是有史料去支撑跟记载的， 那是他一生的挚爱，但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因疾而亡、 嗯、 对， 哎呀， 然后就发现秦岚演这个角色不是说莫名其妙的这么好， 对对， 就他有很多就是咱们说历史依据，然后大家可能有代入感、 嗯、 一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皇后，有过这样的一个皇帝、 嗯 嗯 嗯， 就大家的那种代入感就完完全全超脱于这部剧的那个代入感了， 是是是， 就是站 CP 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就会说这个戏里边有太多 CP 可以磕了、 嗯、 就是有皇帝和皇后，然后还有那个女主角和那个傅恒啊什么的， 包括女主角跟皇上，然后皇后 跟、嗯、对女主角跟皇后 对包括皇后跟女主角，你像这种女人跟女人的戏其实 惺惺相惜， 对，很多这个剧里面是没有这种 couple、 嗯、 这种 CP 的，但这个里面把就是之间这种友情亦师亦友的这种感情也是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包括纯妃和 纯妃和那个皇后啊两个人之间。哦，说起纯妃，就是又说到选角，说回到选角的问题，就是我发现于正其实他选角是有一种审美倾向的。 哦， 就是你说他有点点倾向以前的旧有琼瑶剧的那些女演员的角色那种形象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有固有的审美体系也好，就像纯妃这个演员让我一眼看上去觉得像年轻版的刘雪华。 哦， 是吧？ 对 对，像 那种清瘦 的脸。然后对对对，还有那个皇后身边有一个那种那个侍女，看上去像年轻时候的舒畅， 嗯， 就是那种灵气劲儿，还有脸型啊什么的。然后现在火的不行的许凯，就是演这个傅恒的这个男演员，其实就是帅版的叶祖新吧， 嗯， 就是那个《步步惊心》里面的，也算是于正戏出来的这个男主角，就是他的，他在选演员方面的审美还有这个眼光还是比较独到的， 嗯。 就不一定说非得选，就说大家现在看着眼睛大大的鼻子小小的，然后非常精致的， 有辨识度， 对，有辨识度，这个还是于正的所有的戏我觉得他选的演员都非常有辨识度。 对， 对，还有一点时间，咱夸了这部剧得夸了得有50分钟了最后2分钟咱也说说这部剧你认为还有可以吐槽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是高度的问题吧，就是说这个戏首先它是一部于正剧，然后它的播出平台是网络再加上湖南台，所以呢也决定了，我刚看了这个有一个报告，就说它的这个观众群体是25到30岁，然后大专学历就是占的比例最高，就25到30岁是占了36%好像是，然后大专学历是就按学历来说，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而且再往下青少年年纪小的更多一点，所以就注定了他绝对不会是像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气息浓重的那些剧的那些高度，甚至《甄嬛传》它其实是更加偏正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戏，所以呢就是《延禧攻略》这个戏它就是先天的很多的因素决定了它就是一部偏一点点人文气息的介于偶像剧、情感剧和宫斗剧之间的。 哇，好跨界感觉。 就它还是偏古偶会多一点。 对对，它是偏古偶。就是所以呢它我们后续更多的没有办法再要求它去达到一个甚至达不到琅琊榜的这种所谓的一个 家国情怀。 对 对， 对这种高度。可是呢就是如果说作为一部影视剧来说它是合格的一部良心作品，所以呢就是后续它的这个热度究竟还可以持续多久，然后它所带给就是观众的更多深层次的影响到底有多少的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不好抱以太高的期待。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我看到很多网络吐槽，就是作为一个清宫剧，你宫里面很多时候以下犯上，然后过于的随意和这种没大没小的很多的这种情节桥段的话，它就是就注定了它不是一个严肃的然后非常有这种责任感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嗯，听你说这么半天，之前我对这部剧还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我觉得下了节目之后我可以，因为我也是某艺的会员哈，找出来可以看一看因为现在才10几集嘛，对吧？ 没有已经30多集了。 昨 天晚上 十几天啊。 对， 对，昨天晚上应该是更新到36集，而且爱奇艺特别逗的是它加更，原来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更新4天，现在是除了周一之外剩下从周二开始一直更新 到 周 日。 因为这也是网友的要求啊。 对，所以 太喜欢看了 现象级，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趣的点，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去关注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它档期也正好它赶上的是 暑期， 然后70集，然后正好就是它的主要的观众群体也正好是有空可以 放暑假呢。 对，然后可以慢慢的去为它包皮评论的这么一批人，所以呢就是都属于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是，回去我也看看，我也发弹幕去哈好了，那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叮叮糖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假装那只是叮咛